曾热爱我，还尽以爱用真心作证。无论在哪个天地里，谁人亦要别人共鸣，可否清楚我内心，因你积压很多情。无论在哪片生活里，完全负伤，热情热诚，只想清醒与梦境，总有可以情共永。谁在我生命里，在我知觉里留下最美最堪记事情，令我拥有过深切感激过，如堕进了幻境。情怀一点一点增求共鸣，燃亮每天一点一点钟行热诚。从前极爱你，仍极爱你，或许你最或醒，在国中痴恋依恋中全是情。谁曾热爱我，还尽以爱用真心作证。情怀一点一点真求共鸣，燃亮每天一点一点钟行热诚。从前极爱你，仍极爱你，或许你最或醒，流离沧海，沧海中全为情，在光中痴恋，依恋中全是情。谁曾热爱我，还尽以爱用真心。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传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却

淡的伪装我彷徨，沉默中仿佛我们之间有一道墙，我的脸笑得好牵强，一切用心规划的梦想如今看来是那么勉强，选择都是一场受伤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我想不透你的想法，多么伤心的想法，难道你赢了心肠，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渺茫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我想不透你的想法，多么伤心的想法，难道你赢了心肠，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渺茫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 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来自老爹迪克牛仔。这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，直到40岁时机遇才来临，迅速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。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没有1000次的挫折，10000次的失败，就不会有迪克牛仔。而如今他演唱的众多歌曲也是在歌迷当中广为传唱，他的成功也被演艺界誉为是台湾的传奇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要为您请出的是非常经典的云氏唱腔，许茹芸演唱的这一首《如果云知道》。 泪水它一旦流

顺子的很多歌曲不属于那种你一听就会，一听就马上能理解的，当然也不是轻易就能够模仿的。写一首歌算是顺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了，伴奏非常的简单，全凭演唱功力来演绎所要表达的感情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，继续来听张信哲《太想爱你》。

听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，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很熟悉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《相思河畔》哦，这是62年流行于台湾的一首歌曲，像邓丽君啊、蔡琴啊、陈百强啊，他们都演绎过。而这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呢，它其实是一首被广为传唱的暹罗民谣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《悟空》，是来自于方大同专辑《西游记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张专辑首先封面给小军感觉方大同就改变了很多，因为你看封面的话真的很难认出是他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悟空》。 我是谁，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得了报应，用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理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二弟，怎么办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哪里，我也不见脸修理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二弟，怎么办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在意，

听到这首歌还是觉得有点要酸到掉牙甜到爱上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，也收录在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。我不知道现在的你听到这一首歌这首旋律的时候，回想当初2004-2005年你是在做什么呢？那个时候的张含韵都才16岁吧，哇塞，现在呢已经是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。OK， 小娟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林宥嘉这首歌，名字叫做《热血无赖》，是由林夕填词的歌，也收录在他的专辑《今日营业》中。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一张包罗万象的专辑。 在天堂跌倒，在地狱站起来，我。让你希望，好证明我们不平凡。容许自己有点迷惘，非常正常。难题和难都没有标准答案才好玩。出路没出来，大人就是这张扬。在天堂跌倒，在地狱站起来，我、哦哦、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，我、哦哦、前进不够坏，热血儿女不爱，我们是大不败的无赖。在梦里，否则怎么会叫梦想？欢迎光临真实战场，边闯边想。要不是布满现状，谁还会想象天堂？要不是迷失方向，今天还待在老地方。在天堂跌倒，在地狱站起来，我、哦哦、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，我、哦哦、前进不够坏，热血儿女不爱，有坚持总有这点点差。静地对他说一声嗨，疗伤慢慢来，首先对痛苦说声拜比较快。在天堂跌倒，在地狱站起来，我、哦哦、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，我、哦哦、还可以更坏，未来还没出来，我们是赶不走的无赖。 真的发现林宥嘉在当完兵回来之后整个人挺拔了很多，帅气了很多，诶，真的在部队当中可能也会改变一个人的气质，或者说一些性格吧。

自己不再难过。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，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。啊，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，美丽却难以承受。点一根烟，喝一杯酒，能醉多久？醒来后依然是 哀愁，他继续用他这种独特的韵味来诠释的这一首歌，应该也是他的一首标志性的作品吧。这一首《爱与哀愁》呢，被童安格演绎的呢是阳刚当中有一点柔柔的，而且呢还有一点缠绵的感觉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这是一首旋律非常上口的歌，虽然歌词也很简单，但是如果说你当时就很喜欢听这一首歌的话，你今后再听到它都会立马回到当时听这首歌时候的情境和心情。这是来自于周笔畅的笔记。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吧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我看见天空很蓝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。我很想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。我只想飞，在我的天空飞，我知道你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。我很想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在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。我只想飞，在我的天空飞，yeah, yeah,